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早晨，我们讲孝字，这个字的含义，做了一个简单的报告。这个字的含义无限的深广，它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个大宗持法门。也就是说，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都包括在这一个符号之中。佛法就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。所以佛法以孝开始，还是以孝为终极。诸佛菩萨教人，无非是敬孝、行孝而已。所以在敬业三福里面，第一个字就教导我们孝养父母，这是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行孝敬孝，从什么地方落实？从孝养父母落实，然后扩大到孝养一切众生。菩萨戒经，世尊明白告诉我们，一切男人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这是把这个孝养父母扩大了，扩大到虚空法界，那才能尽孝。所以谁能够圆圆满满的尽孝呢？如来果地才真正做到了圆满。等觉菩萨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学佛就是学一个孝字，就是学一个忠字。佛法没有别的，忠孝而已也。父母对我们恩德太大了，我们这个生命得自于父母啊。所以孝养父母天经地义，这才算的是称作人。从这个基础上修学，才能成菩萨成佛。 我们孝养父母，以孝心养父母，儒家说得好，养父母之生命，对于父母物质生活要照顾到啊，还得要懂得养父母之心，要让父母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心情愉快，这个就要顺。如果不顺，父母就生烦恼，就有忧虑了。所以这个字落实相当不容易。如果没有真诚的心，我们常说至善之心、纯孝之心、纯净之心，这个字就很不容易落实了。总而言之，是要用真心，还要知道养父母之智。父母之智是什么呢？对你的期望啊，父母那个智，小的是希望你升官发财，那个眼光比较看得远的，中国人所谓是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啊。这个话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希望你能够出人头地，荣宗耀祖啊。使祖宗家族都以你为荣耀，这是古时候一般做父母对儿女的期望。如果父母觉悟了，他对你的期望啊，是希望你做菩萨做佛，达到真实究竟的圆满。我们能不能令父母不忘呢？做菩萨做佛，无论什么身份，无论什么样的行业，都可以做到啊。说做佛不一定是指32相80种好那个佛像啊，维摩居士现的在家佛像，风干和尚、寒山拾得、现的是很普通人的一个形象。我们今天讲这个道场义工啊，是现义工的形象，仔细观察 他们确实是菩萨心，确实是个佛像啊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三十二种佛像，三十二类的菩萨心，所以任何身份，任何行业，都可以做菩萨，都可以做佛。做菩萨做佛跟凡夫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想我们同修都很清楚，都很明了啊。每天我们在读诵大乘经典啊，在天天研究讨论啊，应当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了。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佛菩萨只有一个真诚的心，纯善的心，纯是爱人的心，爱一切众生啊，纯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，没有一念为自己呀！啊，念念想到社会的安定、世界和平、一切众生真实的幸福，起心动念。言语造作与佛法所说的无界十善圆满的相应，所以十善一道我们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。十善业道的圆满，大孝孝道的圆满，佛道的圆满，我们曾经看过许许多多的佛像，彩画的佛像，佛顶上有圆光，圆光上面写了三个字，多半是梵文写的，也有用华文写的，这三个字嗡阿吽，诸位看到会念这三个字什么意思？这三个字就是十善业道的圆满，身与意，嗡是身，阿是语口业，哄是意，这三个字是表三业清净。十善业道里面给我们讲的身三口四意三，你是不是做到真正圆满清净了？诸佛菩萨修的就是修这三个字， 学的也是学这三桩事，圆满的还是这三桩事。我早年最初接触佛法，很幸运的认识张家大师，我请他老人家赐我一点墨宝啊，他给我写了一张字，这一张这搬家搬的太多了，搬不见了，就是嗡阿哄三个字，他是用藏文写的，送给我之后给我详细讲解三个字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学佛学的是什么，如果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这个完全相违背，我们不是在学佛，不是在学佛就叫造业。我们应当要清楚，应当要明了。所以我常常劝大家，我们做人要能做得好，学佛要能学得像，首先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写得干干净净，我们功夫就能得力了。念念为众生，为佛法，为佛法久住世间。佛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了。现在外面很多预言说世界末日到了，我不相信。我为什么不相信呢？我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，灾难有，肯定有，为什么呢？人心不善嘛，众业所感嘛，当然是不能避免的。可是人心要能回头，能向善，这个灾难就减轻了，灾难的时间也自然缩短了。所以我看中国是一片光明。我从哪里看呢？念佛的人多了，听说现在在中国念阿弥陀佛的人，念无量寿经的人，超过1亿多人呐！这么多的人念佛，稀有啊！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念佛人，那9个人就沾光了。新加坡、东南亚现在这一带，念佛的风气很盛。凡是有正法住的地方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所谓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。我们要有善心， 学佛的心，至善之心，但是要学得像。学得不像呢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要学得像。真正能学得像呢，就要能放得下。所以我第一次遇到张家大师，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他教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我这一生这将近50年了，就是学这六个字才学的有一点点像啊。所以我们看看过去这些大德，虚云老和尚、印光大师，他们一生的行仪也不就是这六个字吗？真正看破放下，印祖跟虚老和尚一生没有自己的道场啊，也没有徒众啊，信徒很多，只是劝导大家念佛修行而已，除此之外心里头一尘不染啊。不像现在啊，有些法师们把信徒的姓名、地址、电话还要加上照片，你说多麻烦呢？那唯恐忘掉了。我们看看过去这些大德们，信徒不来找他，他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，绝不放在心上。所以我说他没有信徒啊，心地真正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所以他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那个心里头充满了智慧慈悲，这是我们应当学的。这真学佛了，真正学佛的人多了，这个世间人就有福了，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。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发心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出家你一定要记住做出家人的好榜样。出家人最好的榜样是谁呢？释迦牟尼佛。在家要做在家人的好榜样，在家人的好榜样是谁呢？维摩居士。这个才叫真正学佛了。要说佛世尊维摩长者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找近一代的，近一代诸位也能找到啊。出家人学印光法师，学虚云老和尚，决定不错啊。这两个人呢，是出家佛的样子啊。 在家学佛，姜维农老居士好榜样啊！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好榜样啊！那真正是学得很像维摩居士，念念为佛法为众生，没有为自己。所以我们学佛不但在经典上我们有理论依据，佛教给我们很多方法，还要找一个好榜样。找一个模式，依照这个模式来雕塑自己。我们这一生才不至于空过，才真正学得有成绩，拉出来。决定往生不退成佛。这个世间不但是世法，连佛法也要放下，也要舍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我们才会有成就啊！有一丝毫的染浊，就是我们最大的障碍。不但佛法不能成就，在世法里面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这个里头因因果果，感应篇说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留意。至于孝行，细节太多了，说之不尽，但是也要提一个纲领。我们怎样奉事父母，怎样对待兄弟，怎样和睦宗族，怎样呢能给社会，能给众生带来的安定和平。这些都离不开这个孝字，都是属于孝心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明天呢，我再跟诸位提一点呢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要知道的一些纲领。好，我们明天见。